也走路也哭，

是新名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名家。伯格大冰峰，哎呀，汉纳斯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天之风光，一步上升，一地悠扬。 故事，越过红叶大路桥。

笑开眼，

成呀，化作绵绵的炊烟。